Bonus lesson 185.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Dreams Mirror Live. Usually this word mirror is...事实上，每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岁数在慢慢增加。那么，这是意思就是什么呢 ？You should learn to change. Change 镜子里面，所以不是看着镜 at 这个东西，所以要用 into 哦，记住哦，不是 look at the mirror， 叫 look into the mirror。Reflect live. 好，现在为大家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Have you ever dreamed your feet were stuck to something in our lives seems hopeless? Nightmares that include falling mean we are insecur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W-E-L-L 然后再加个 said S-A-I-D 说得好现在我们就一起呢把这篇文章来做解通常是憧憬希望未来能够怎么样 I dream of becoming a scientist 我憧憬我梦想通常也可以这样彼此互换也无所谓 Have you ever dreamed 这边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这个 dream 这边当好、嗯、没办法及时脱离铁轨一边干什么呢 to get away from the train 一边能够呢逃离这个什么我们说你要坚持你的原则 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principles 通常当不及物动词 stick to 负以外粘在什么上面那用 to 粘在地上动弹不得卡在地上地面上可是呢也可以用 in 的用法比如说 our I was stuck in 那个时候也可以用 I was caught in C-A-U-G-H-T I was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this morning That's I-T 这是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短语叫做摆脱一切烦恼 You need to take a good rest 凡有 for 加一段时间的时候，后头通常都是完成时。果然后头 people have tried to figure out， 大家一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like， 这边用了 A and B alike， 我已经说过，就等于 both A and B。以及学者们，双双接着么 think， 认为啊 ，that 引导的从句作为 think 的宾语 ，that 省略掉的话。We might be able to improve our lives. 我们也许就能够呢，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他只用一个 being 就够了。他说被追逐而却又不能够动弹，你不能走动，不能跑，因为他省略了一个 being， 所以呢这里头只有一个 being， 只有一个动名词短语。所以如果是好，那么就是一个动名词短语，只有一个动名词，所以它后头用单数，它表示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产生。完没了的。那么这样的噩梦呢 means 意味着什么呢？ That 省略掉， We are insecur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全。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就是我们对某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有一种不安。We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信息 ，to improve some of the things in our real lives。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这个 cake 这边是一颗蛋糕可以数的 ，one cake, two cakes。但一片蛋糕，一块蛋糕要用 a piece of cake。谈了 Don't worry about it. 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That's a piece of cake.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把音乐以及文学。这句话通常在什么时候听到 ?When you are on a dat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a girl. 当你跟这每天都是打电动玩具，然后讲 music and literature， 吹牛的时候脸还不会红 ，you never blush， 日常型。但是这些坏习惯最好呢，能够呢去掉 ，get rid of those bad habits， and then cultivate。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那个 that 省得掉了 Both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think 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一样都可以这样说 should cherish nature 你看这样写起来多漂亮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 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